今天是哦，对不起，今天刚好是一年的第一周的第一日，三重什么？有没有？ 三首日。 三首日 ，OK。我们新福的惯例是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，我们守主的晚餐或者圣餐。请你打开你的圣经。哥林多前书十一章，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由我来念经文，我从23节开始念。这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写的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，原是从主领受的，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，拿起饼来，祝谢了，就擘开说，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，你们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，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，就表明主的死，只等到他来。所以无论任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，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，人应当自己省察，然后吃这饼喝这杯，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，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。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和患病的，死的也不少。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，就不至于受审。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，免得我们和世人一样一同定罪。所以我弟兄们，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。所以清教徒会说，主的晚餐是地上的圣徒与天上的主耶稣相遇。这个饼和这个酒，对被赐予信心而与我们主耶稣联合的人来说，是我们眼见他面之前，我们上到天上之前，唯一能够在地上眼见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方式。因为这是我们主他自己赐给我们，他自己制定的方式。他说，这是我的身体，这是我的血，你们拿去吃，你们拿去喝。主的晚餐不外乎就是我们在今生今世最具体的以马内利，上帝与我们同在。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很难想象我们的信仰先贤们，他们是如何多么看重主的晚餐，他们甚至愿意为了是否能够忠实守主的晚餐圣餐而殉道。因为他们认知，既然这是主他自己所设立的，是他的晚餐，人就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想法、自己的方便、自己的发明来领受圣餐。我想新福的弟兄姐妹应该特别的能够在意，特别的认知，特别的在意我们是否忠实的施行主的晚餐。毕竟我们也可说，这个教会是遵循改革中先贤们的认知，主的晚餐不仅是一个仪式，是主将他自己给了我们，这就是关乎我们生命的事。主的晚餐本身其实就是一本系统神学，如果你仔细思想它的意义，它教导我们上帝他如何定义与人互动，透过他所设立的管道恩典媒介，也教导我们上帝他到底是如何拯救人，借着他的儿子道成肉身，也教导人到底是为了什么，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而活在地上，我们永生的目标是什么，叫我们有份于永生上帝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每次领圣餐其实都应该越加的明白这饼和这酒代表的意义。新福每次施行圣餐，我们都会试着用不同的层面来解释圣餐的意义。今天我要大家特别的思想，我也鼓励所有还不能够领圣餐的朋友们和我们一起思想。今天如果你凭着信心，你依靠圣灵吃这饼喝这杯，这饼和杯它不会变成肉，也不会变成血， 但是你领受的不外乎就是主耶稣他自己。这就是我们的主把他自己给了你，他是爱你，为你舍己，这是礼物，或者用我们的术语，这就是恩典，是最大的恩典。上帝儿子耶稣基督，你没有办法赚取他的，却是白白赐给你的。所以，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明白他为什么为你舍弃他的生命，如果你承认你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罪人，然而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使你的罪得赦免，他在十字架上为你舍去的身体就是你的赎价，那么你要带着极大的喜乐吃着饼喝着杯。这圣餐所表达的事实就是你的罪得到赦免，你与你的主耶稣联合。主的晚餐是主赐给他的肢体吃的，也就是说是赐给他身体的肢体吃的，也就是说这是赐给他教会的成员吃的。所以你是教会的成员，你不见得是新福教会的成员，这是为你所设立的，也是为你准备的。如果你不是一个教会的成员，你没有委身在一个教会，你也不为自己的罪悔改，你也不愿意与肢体和好，那么这餐不是给你的。不按照主的规范领圣餐的人，就是吃喝自己的罪。可以让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的儿子为我们上十字架，而且我们知道他上十字架的时候，他想念的是我们，他没有忘记我们，他上十字架之前为我们设立了这个他的晚餐，他又邀请凡属于他的人来到他的餐桌前领受这个他的身体和他的血。天父，我们为此献上感谢，也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领圣餐的人检视自己，也分辨这的确是我们主耶稣他自己的身体他的血。也求你赐下喜乐，圣灵的喜乐。我们祷告是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的主耶稣被出卖的那天晚上，他拿起饼来祝谢了，就擘开说，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去的，你们每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请你拿到之后彼此等待。如果我们中间对领圣餐意义或者心腹是如何领圣餐有不明白的，也欢迎聚会之后可以找我或找长老，也许我们可以帮助你回答你的问题。 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去的，你们拿去吃。饭后，我们的主他也照样拿起杯来，他说，这杯是我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是新约的血，是为多人舍去的，使罪得到赦免。你们拿去喝，你们每逢喝的时候为的是基酒，金属的是葡萄酒，塑胶杯子的是葡萄汁。这杯是我血所立的新约，为多人洒的，使罪得赦免。你们拿去喝。我们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肉、你的血。你说你们拿去吃，你们拿去喝，然后我们就吃你的肉、喝你的血，就表示我们确实有份于你。也告诉我们，我们是有永生的人，这是我们不配的恩典，却是你自己乐意赐给我们的恩典，因此我们就拿来吃了也喝了。这是极大的奥秘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又感谢你赐下你的圣灵，叫今天凡有圣灵的人都明白这个奥秘，也领受了这个恩典。就求你叫我们今天在这里吃你肉喝你血的人，也确实有份于你，就成了有你的样式，也真的是与你联合，也与你肢体联合的人。我奉你的名祷告，阿门。